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集，各派齐聚。天山派的比武场上，一场比试刚刚结束，陆峰看了看天色，想叫弟子们休息一下，却听一个笑声传来： 陆峰老弟，别来无恙啊。 陆峰一听声音，微微皱眉，望向一旁窄路，就见一队人马走了上来，为首一个大胖子，秃头大胡，膀大腰圆。陆峰一皱眉，薛长东竟然亲自出马，看来这次他要头疼了，不过幸好白玉堂在这儿。 哎呀，天山派果然后继有人呢。 薛长东后边，陆三娘扭扭搭搭地走出来，扫视了一下天山派众多徒弟，啧啧两声，摇了摇头。 天尊是不是就喜欢美貌少年？怎么你们天山派长胡子的都没几个，全是白面小生啊。 陆峰听着刺耳，天山派也有女弟子，一听他出言不逊侮辱天尊，一个平日机灵又刁蛮的就反问他： 大神，你哪里人啊？今年贵庚？白面小生怎么你了？ 好啊，年轻真好啊，撕烂了你的脸就知道年轻也未必是好的了。 说着陆三娘一拂袖抬手，不过她还没来得及动作，一把刀挡住了她的手，就见一个黄衫的年轻男子挡在身边，对那个受惊的天山派女弟子微微一摆手，示意她退下。众人望过去，这黄衫男子20多岁，长相斯文，手中一把3尺长的方刀，方刀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刀，与普通的刀不同，这种刀刀尖呈现四方形，长得很像一块没锻造的刀。这是天山派10大高手之一的方俊，平日沉默寡言，但算是10大高手里边最厚道的一个，与陆峰关系不错，十分尊敬天尊。陆三娘被这一挡，一股内劲就从旁边划过，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爪印，爪印十分深，可见下手之狠毒。刚才被救的那姑娘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然后瞪着陆三娘： 老毒妇。 陆三娘脸色一寒，抓着方俊刀的手突然一收紧，就听到咔一声，方俊赶紧抽刀侧身让开，以免内力通过刀身传过来震伤他。陆三娘一掌拂过，也不是取他性命，只是逼他闪开，单手成爪，就对着那个躲到后头的天山派女弟子冲了过去，动作极快。这一串动作可看出陆三娘是个记仇心切、心胸狭窄之人，且心狠手辣。只是她还没到那姑娘跟前，两个天山派的弟子挡在了前边，合起一掌，动作十分齐整，而且两人长得也很像，似乎是双生子。陆三娘侧身闪过，眼珠子一转，似乎是在权衡要下几成的内劲。他这一犹豫，那对双生子也是微一迟疑，然而就是在这一迟疑的功夫，显然比他们老道的多的陆三娘已经一闪闪过了两人，直取身后那位女弟子。女弟子当然想挡一下，但是一看陆三娘过来的气势就知道挡不住的，危急时刻她只好本能地抬手一遮脸。陆三娘的动作极快，在众人想去帮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眼看这姑娘要受重伤，陆峰一皱眉，瞬间眉间又是一松。陆三娘就感觉下手没抓到人脸，而是抓到了一个冰凉梆硬的东西，抬头一看，一股内力震向她的手。陆峰几斤几两，他清楚得很，天山派都是后辈， 这次他们料想到来捣乱是十拿九稳的事儿，应该不会遇到抵抗，可没想到这一下内劲撞内劲，震得全无准备的陆三娘虎口生疼，痛得就放了手，往后急退几步，定睛观看。不止陆三娘，身后的薛长东等三人也是吃了一惊。 什么人那么本事，竟然一掌震开了陆三娘？ 陆峰原本以为是白玉堂出手帮忙了，一看却发现并不是，眼前人一身红衣挺拔精神，是展昭。此时展昭背着手抓着黑色的长剑，正打量陆三娘呢。陆三娘跟他对视了一会儿，十分惊讶，好年轻一个后生，至多二十几岁，白白净净，斯文清秀，一双眼睛十分灵气，但是内劲刚劲醇厚，竟然深不可测。展昭也打量了陆三娘好一会儿，这位陆三娘名震江湖，当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他的陆福楼是个杀手楼，专门出杀手，当年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没做过，拿人钱财，替人索命，别说些江湖人，皇亲国戚他都敢下手。几个老前辈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司马空突然开口： 我听说天尊有个唯一承认的入室弟子，锦毛鼠白玉堂，莫非你是？ 不可能，他的内力根本不是天山派的， 我碰巧路过。 众人都愣了愣，黄飞天突然冷笑连连： 陆峰，你天山派果然不济，还需要个外人插手帮忙。 哎，他们不想打女人而已嘛。 众人闻言又都愣了愣，薛长东上下打量了一下展昭： 小兄弟，你是何人？他们不打女人不出手，你却出手，莫非你专打女人？ 展昭微微一笑，看了看陆三娘。 哦，不是，是只有我知道你其实不是女人来的。 展昭一句话，众人都一愣，随即下意识地回头看陆三娘。陆三娘气得叉着腰跺脚： 谁敢说老娘不是女人？ 没啊，你以前明明叫陆三宝。 你胡说什么？ 陆三宝，小陆子嘛，以前在宫里办事儿。 哦，原来是太监。 我呸，你个小兔崽子胡说八道，老娘撕烂你的嘴。 陆三娘直指展昭，展昭一个侧身躲开，跟他周旋起来。陆三娘追了半天，就感觉自己跟只灵猫对上了似的。 怎么动作这么快？这小鬼是从哪儿学来的功夫？看似杂乱不堪，实则奇高无比。 展昭跟他闹了一阵，大概看清楚了他的武功路数。其实展昭之所以说他是陆三宝，并非是实情，而是听他一个魔宫里的前辈红九娘说的。红九娘也是魔宫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她教过展昭武功，并且专门教给他怎么对付功夫很高的女人。江湖上往往有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好男不跟女斗，特别是功夫高的男人不会打女人，说出去也叫人笑话。但是有一些女人却不是泛泛之辈，他们功夫奇高且心狠手黑，如果遇到这种女人行凶却不动手阻止，那不是害人就是害己。于是江湖著名心狠手黑功夫奇高的女人里面，可以排到第一位的红九娘交给了展昭一套绝招。第一，叫三宝，不管对方是谁，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上三宝两个字，并且说他以前在宫里当差，这招在展昭看来虽然稍微损了点，不过也蛮好玩的，而且当真奏效。第二，画地为牢缩小版，跟他斗轻功累得他方寸大乱。说到画地为牢，之前展昭成功的使用过一次，效果甚佳，这次的比之前还要简单， 之前还要让对方望山跑死马，这回不用，原地打转，转得敌方无法还手。展昭围着陆三娘这一通闪，闪得陆三娘都眼花了，看到的山山水水都在扭。第三，也是制胜的关键，就是如何制服对手，又不会被人说是欺负女人，那就是……展昭突然伸手，一把拽过一旁刚才受了惊吓逃过一劫后，正在发呆的女弟子，当然拽的是袖子。那女弟子一个趔趄，就感觉肩背叫展昭拒却的剑柄轻轻一点，本能抬手一掌拍过去，展昭在她后背也拍了一掌，二掌内劲重叠之后，就拍到了陆三娘的肩头。陆三娘原本不应该躲不开，但是被展昭那绝世轻功晃得晕头转向，一时没避开，被一掌拍在肩膀上，当即负伤。本来那女弟子根本没什么内力，但展昭这一掌威力惊人，陆三娘一个趔趄坐在了地上，输得生气。她有些纳闷，这年轻人究竟什么来头，好像很了解她似的。 三娘不必懊恼，老夫帮你报仇。 说话间，黄飞天一闪到了展昭眼前，抬手对着展昭天灵盖就一掌劈过来。展昭抬眼，果然就看到黄飞天的手臂有问题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